定点羊奶粉就能免费得到一枚这个金钥匙，要不是经常参与到你们的活动当中，我都不敢相信呢。 送什么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这羊奶粉的价格能打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优惠。 我就想过节回家给爸妈烧点羊奶粉，没想到啊还送了一枚金钥匙，老妈签收的时候吓了一跳。 别说阿姨吓了一跳，刚开始啊我们听到这个优惠的时候也都吓了一跳，99块钱就可以订购到原价2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的价格一直是从来没变过的。可今天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6盒就多送一盒，划下来才84块钱一盒，84块钱和半个月的羊奶，一个月下来才160多块钱。 对， 这已经是惊喜了，可没想到还要多送一枚999足金钥匙。活动至此几天，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价格打了折，还有999金钥匙送，也难怪40071061084007106108挡挡满线了。不过呢，提醒各位啊，因为金钥匙的成本太高，每个手机号码只能够限定5组。 对，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其实啊，就算没有金钥匙免费送，老会员们也一定会参与活动的，因为他们长期喝瑞麟羊奶粉，他们知道瑞麟羊奶粉到底好不好。 是啊，瑞麟羊奶是来自于陕西富平的，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乳品企业，曾获得过世界奶山羊发展大会组委会颁发的世界羊乳制品金奖，以及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颁发的经营诚信奖及液态奶质量管理优秀奖等多项殊荣， 是 中国人保承保质量的羊奶企业，所以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的。 就算您不了解这些奖项呢，您也应该在电视上看到过陕西的跑山羊吧。800里的秦川平原上，一大早羊倌们就把奶山羊赶上山，那跑山的速度啊比我可是快多了。吃的是山上新鲜的青草，喝的是山上清澈的泉水，特别是一种叫做木须草的中药野花，那可是奶山羊们的美食。环境安全，饮食健康，再加上先进的加工工艺，这才是懂你的好羊奶。 是的，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99块钱就可以订购到原价2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只要订购6盒就多送一盒。 是， 花下来这每盒才84块钱，而且还有一枚999足金的金钥匙免费送给您。导播提示，目前已经有59位订购成功了。手机编号4755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啊，现在市面上这一克黄金都得200-300块钱的，你们现在喝3个半月的羊奶就送金钥匙，那肯定是划算呀。 还有这边0024的朋友订购了4套，说下半年啊工作特别忙，没有时间逛街买礼物，羊奶粉挺好的，每天都要喝，而且呢还有金钥匙送，那就几家孩子一人一个，只是这个金钥匙送人拿得出手吗？跟您描述一下这款金钥匙啊，它是由999足金打造的，外面包裹的是水晶亚克力，手柄处设计了4个爱心，分别刻有智慧、富贵、健康、平安的字样，寓意着开启幸福、美好、健康、富贵、智慧的意义。中国人喜欢讨个好彩头，这份礼品啊送给谁谁都会喜欢，而且也很高端呢。 对啊，尤其是今天只要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594元不仅可以带回家7盒的羊奶粉喝上3个半月的时间，还有一枚寓意着吉祥、美观、大气的金钥匙免费得，给身体健康注入营养，给节日氛围多份惊喜。你要相信啊，只有好产品才能塑造出好体质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目前的订购的人数已经是突破100人了，手机尾号是270154830049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提醒还没打电话的朋友们一定不要放弃。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想想看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准备好节礼的，如果您也有意识到父母更需要日常营养的保障的话，那么现在就赶紧来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花2克黄金的钱就能享受到3个半月的瑞麟羊奶粉，而且还有纪念版本的999足金金钥匙免费赠送。最后的30秒钟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我林知识入骨血，单刀

是需要我们日常补充的基础营养，所以呢需要每一天的坚持。 没错，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之前的电台直供价是99元一盒。今天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只要订购6盒就多送一盒。 哎， 等于说原价1806元的7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594块钱。 对， 划到每一盒呢，瑞麟羊奶粉才84块钱，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如果价格打折是王道的话呢，那免费赠送的999足金钥匙是不是俗称的天上掉馅饼了呢？ 嗯， 告诉您啊，就是有这样的福利，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凡是成功订购本次羊奶粉套组的朋友们，就免费赠送一枚999足金钥匙，每一枚呢都是由香港金币总公司限量发行的，鉴定证书和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红色的礼盒包装当中有一个红色的挂绳，过节送人自用都可以，关键是今天咱们是不花钱免费得的。活动呢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东城区的张阿姨说啊，这之前是不是有送过金钥匙呀？好像只有一次，后来呢就没有做过这样的优惠了。一听啊，您就是经常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 对， 您说的没错啊，之前呢是在今年的元旦送过一次金钥匙，但是因为呢成本太高了，所以只举办过一次。想想看，这市面上一克黄金都要200-300了，那今天呢订购3个月的羊奶粉送半个月的羊奶量，还要再送一枚999足金钥匙。 是的， 这要不是刚好这个中秋撞上了国庆节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 嗯， 所以订到一定就是赚到了。4007106108，4007106108。 这边呢还看到家住朝阳区的刘先生就提到说，我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 嗯， 买东西呢一定要品质过硬才行。 嗯， 虽然现在啊都流行喝羊奶粉，但是呢只有安全放心的奶制品才能够给家人喝。 是的， 说得真好，刘先生你也放心。 嗯， 食品安全我们比您啊更在意。瑞麟羊奶粉专业做羊奶呢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在陕西当地也是知名的乳企，曾经呢获得过世界奶山羊发展大会组委会所颁发的世界羊乳制品金奖，还有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颁发的经营诚信奖以及液态奶质量管理优秀奖等多项的殊荣。同时它又是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 这每百克的瑞麟羊奶粉当中呢富含了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每天一杯啊不仅可以补充能量和营养，同时呢也能呵护一下我们天天吃外卖快餐的肠胃。 是 瑞麟羊奶粉呢不分季节，没有人群限制，拨打4007106108，花594块钱可以喝上3个半月的羊奶粉，还有一枚999足金金钥匙免费赠送。 对， 您记住了，这是双节同庆才有的福利政策，过了这几天呢可就再也没有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如果您是瑞麟的老会员朋友的话呢，订购6盒咱们送一盒，这划下来每盒84块钱的瑞麟羊奶粉的单价，您一定会满意的。 是的， 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难道您就不想给自己种个金钥匙的草吗？ 嗯， 过节回家送父母寓意着平安健康，送孩子寓意着聪明可爱，送朋友寓意着财富吉祥。 哎， 不管您送谁，它都是美好的象征。所以呢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好的，导播提示我们啊，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的平台已经是全部满线了。 对， 手机尾号17900375841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 嗯， 都表示就是冲着这个金钥匙来订购的啊，这个金钥匙送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您放心啊，肯定没问题。 是 999的足金钥匙上面刻有智慧、富贵、平安、健康的四个爱心图案，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而且每一枚金钥匙呢都是有自己的鉴定证书和收藏证书的，让您送人有面子，自用更喜欢。最后30秒钟，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威名是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 传奇出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48集， 王继文心里有事儿，更是豪饮，喝得大醉。夜里头，阚真照守在王继文府上课堂里，三番五次问知太大人酒醒了没有，家人只说还没有呢，正说着胡话呢。王继文的夫人急得没法子，守在床边催着：“ 老爷，您醒醒啊，阚公一直等着您呢。” 陈廷敬他查呀，啊，老子怕他个屁！云南天高皇帝远，吴三桂能在这儿投皇帝老儿，分庭抗礼30多年，我王某就不能雄霸一方？ 哎，老爷，求您快别说了，这话传出去可是要杀头的。 王继文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就才醒来，听夫人说阚真照在课堂里候了个通宵，忙从床上爬起来说：“ 咱可怠慢了阚公，为何不叫醒我呀？” 王继文草草洗了把脸，匆匆来到课堂，见阚真照已窝在椅子里睡着了，他放轻了脚步，阚真照却闻声醒来。王继文拱手说：“ 哎呀，阚公啊，我真是失礼，不曾想你看，哎呀，就喝醉了。” 阚真照望望王继文的家人，王继文会意，他说：“ 你们都下去吧。” 王继文等家人们退下才说：“ 大事不好，阚公，您替我想个法子吧。”“ 制裁大人，我不知道您到底有什么麻烦。”“ 哎呀，阚公，真不知我有什么麻烦，那您为何急成这样？”“ 水至清则无鱼，无论哪个省府衙门，只要是朝廷查办，都会查出事来的，我急的是这个。”“ 哎，阚公所言极是啊，陈廷敬是来查库银的，我们云南库银账面上有130多万两，实际库存只怕没这么多呀。”“ 啊，这是为何？” 正说着，杨文启进来了。王继文请杨文启坐下，他说：“ 哎，阚公，您是知道的，云南过去是靠朝廷拨银两，撤藩之后不拨了，虽说不需上解朝廷库银，但协饷每年都不能少啊。我王继文之所以受皇上恩宠，也是因为办事啊，我每年协饷都不敢落于人后的。”“ 哦，所以您就挪用了库银？”“ 哎，正是。”“ 哎呀，制裁大人，这可是大罪呀。 我原本想各省库银朝廷不会细查，我一则可以拆东墙补西墙，二则呢今后设法增加赋税来填补，朝廷他就不会知道的。”“ 藩库里的银子到底还有多少？制裁大人，您心中有数吗？”“ 估计还有40万两。”“ 哎，差90万两。制裁大人，我替您效力快3年了，那个从来没跟我交过底儿啊。”“ 王某惭愧，王某惭愧，我知道阚公是个正直人，不敢让您知道这些事情啊。”“ 如此说来，知太大人，您只把阚某当个摆设吗？”“ 圣人有言，君子不器，阚公您是高洁清雅之士， 钱粮俗物都是杨文启在操办呢。 好个君子不器，既然如此，你干嘛三番五次请我到巡抚衙门来做事呢？ 王某坦言，巡抚衙门有了看公就有了清誉，我虽然把您请进来做募宾，但是官场总得按官场的规矩来做嘛。 阚真照甚是愤怒，他禁不住哈哈大笑说： 我看某自命聪明，不料在制台大人面前却是聋子瞎子摆设。想那吴三桂虽然对朝廷不忠不义，但对我看某却是至诚至信。 哎呀，看公看公看公，切勿怪罪呀、啊、王某不是有意相欺，还请看公万万替我想个法子，暂且躲过此劫，日后你怪我骂我都行。 行了，制台大人竟然另有高明，您还是让我回家去吧。 王继文站起来央求说： 真正御林大事非看公不可，看公看公，你不能见死不救。 制台大人，制台大人，您还是让我遁迹江湖算了，不然的话等陈廷敬到了，我知情不报有负朝廷，实情相告又有负制台大人您。看某告辞了。 看公看公看公。 阚真照说完拂袖而去。陈廷敬的马车快进昆明，天色渐晚，他吩咐不去巡抚衙门打扰了，就在官驿住下。马鸣飞马前去，没多时打探回来，说进城处就是延行街，官驿也正在那儿。十几个人都是百姓打扮，径直往延行街走去。刘瑾支吾着说： 老爷，我跟马明有一个不情之请。 你们俩还有不情之请？说吧。 老爷，我跟马明呢想请老爷教我们下象棋。 你们感兴趣？好啊，我正愁出门没人陪我下象棋呢。 老爷呀，他俩哪是什么感兴趣啊，是稀罕皇上赐的玻璃象棋，说那呀不知是怎么做的，光溜光溜，清凉清凉。 说话间到了延行街，但见铺面林立，多是盐行、钱庄、茶庄、客栈。陈廷敬先连望去，去见店铺少有几家开门的，非常奇怪。马明说： 哎，我说刘景兄，这店铺怎么这么早就关门了？ 这我也不明白呀，兴许是此地的风俗。 不对呀，这盐行、钱庄早些关门，这还说得过去，不过这客栈怎么也早早关门啊？这正是鸟头林人落店的时候啊。 到了官驿前，陈廷敬等落车下马，一程听得动静，出门打望。刘瑾问： 官爷，我们可否在贵驿馆留宿一晚？ 一程问： 不知你们是哪方贵宾啊？ 我们是生意人。 哦，这是官驿，只留宿官差，生意人不敢留宿，对不住了。 官爷官爷，客栈呢都关门了，我们没地方去呀。 就是啊，这哎，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哎呀，我们没地方住，官爷您就行个方便吧。 就是就是，我们照付银钱就是了。 任他们七嘴八舌，一程只是不肯通融。真儿嗖地拔出剑，朝剑上吹了口气儿，也不看人。一程见这势头，不敢再多说什么，只得点头说： 哎，好吧，各位请进吧。 见真儿这般做派，陈廷敬忍俊不禁笑了起来。陈廷敬回头问一程： 敢问一程如何称呼呀？ 在下唤作向宝。 哦。 陈廷敬答应了一声，背着手进了驿站。驿站里头没啥好吃的，都草草对付了，回房洗漱。 陈廷敬让真儿叫了刘景、马明过来，吩咐道： 我们出去走走，这沿行街是昆明去往京城的要道，铺面林立，应是十分热闹的地方，如今却是如此的冷清，必有蹊跷。 陈廷敬领着真儿、刘景、马明、大顺出了驿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铺面前的灯笼都熄了。大顺说： 这黑灯瞎火的真不对劲儿。 没有灯火却反衬得月朗天清。陈廷敬不说话，往前随意走着，忽听不远处传来悠悠乐声。刘景问： 这是吹的什么呀？从来没听过。 陈廷敬亲耳而听，他说： 我也没听过，可能就是人们说的葫芦丝吧。 循声而去，便到了一个园子门前，却见园门是关着的。刘景刚想敲门，又怕惊着正在吹乐的人，试着轻轻一推，门居然开了。陈廷敬犹豫片刻，轻手轻脚地进了园子。月色下，但见亭树古奇，有亭亦然。亭内有人正低着头，吹着一样葫芦状的乐器，声音婉转幽细。陈廷敬停下了脚步，正要好好欣赏，猛然间只听得唰的一声抽刀的声音，十几条汉子不知从哪儿一闪而上，围了上来。真儿见状，嗖的拔出剑来，闪身跳到吹乐人的前面，拿剑抵住他的脖子。可那个人并不惊慌，乐声却停了。那人声音低沉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呢？ 陈廷敬忙说： 我们是外乡人，打北边来，听着先生吹的乐器我未曾听过，忍不住想进来看看，并非有意打扰先生。真儿，快把剑拿下。 哦，原来只为听葫芦丝啊。 大顺道： 老爷，果然是葫芦丝，您猜对了。 那人说： 如此说还真是为听葫芦丝来的，你们都下去吧。 家丁们收刀而下，那个人站了起来说： 我们这里民风蛮悍，做生意十分不易，家中定要有壮丁看家护院。失礼了，失礼了。 哪里哪里，原是我们打搅了。 嘿嘿，既然来了，各位请入座吧。看茶。 陈廷敬坐下了，侄儿等都站在旁边。说话间有人倒茶上来，陈廷敬谢过了，他说： 在下姓陈，来云南做茶叶白药生意，敢问先生尊姓大名？ 在下看旺达，世代盐商，到我手上已传五世了。 先生姓看，原来是看真照先生的本家 啊。哈哈，看老先生是云南名士，晚生只知其名，并无交往。 看先生的人品学问，尤其是他的书法，可是名博经师啊。 晚生也仰慕看先生，没想到他老人家的大名你们北方人都知道啊。 看先生被云贵总督、云南巡抚王继文大人尊为幕宾，天下人都知道啊。 据我所知，早在半年前，看先生便辞身而去，隐退山林了。 哦，原来这样。 这时看家管家过来道： 大少爷，时候不早了，老夫人吩咐了，您得歇着。 哎呀，我今日遇着贵客，想多聊几句。 大少爷，老爷吩咐过。 哎，行了，知道了，你下去吧。 是。 看公子早些歇着吧，我们就不打搅了。 哎，不妨，且喝了茶再走。 我们今天来时天色还不算太晚，我本想赶早找几家店打听打听生意，却见店铺早早就关门了。 大顺插话说： 就连客栈都关门了，奇怪。 这个我也不好说，生意是人家自己的事儿，这店门早关晚关也没有王法管着 啊。是啊，那您家的店铺也早早的就关了吗？ 大家都早早的关了，我也不敢一枝独秀啊。只好也关了。 那倒也是。 大顺 见康旺达说话有些吞吞吐吐，便说： 我家老爷诚心讨教，可看公子说话却总绕弯子。 这位兄弟说话倒是直爽啊。 大顺，不得无礼。 看望达又问： 客栈都关门了，那你们住在哪里啊？ 我们住在官驿。 看望达警觉起来，他问： 官驿？你们是官差？ 好，我们是生意人。 这官驿可不留宿生意人呢。 大顺道： 哦，我们死缠硬磨，答应多给些银钱，官驿才让我们住的。 看望达点点头，仍是疑惑。刘景说： 康老板，我们觉得昆明这个地方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儿。 这天南地北，风物迥异，肯定觉着大不一样啊。就说这葫芦丝吧，你们北方人听都没听说过。 大顺道： 你看，看老板又打起哈哈绕弯子了。 看望达听了愈发的哈哈大笑。陈廷敬顺手拿起石桌上的葫芦丝，就着月光细细看着。看望达问： 先生感兴趣？我家老爷可是琴棋书画无所不精。 哎呦，失敬失敬。哪里哪里，您别听他们瞎吹，我可否试试？ 先生您请。 陈廷敬试着吹吹，没多时便吹出了曲调。看望达非常的佩服，点头不止。真儿瞟了眼看望达，一脸的傲气。夜色渐渐深了，陈廷敬到了打搅，起身告辞。看望达送客到园门口，他说： 幸会幸会，你们在昆明如有不便找我就是。 那就先谢过了，若真是有麻烦，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陈廷敬往回走的时候，方看出刚才进去的是看家后院，正门另外开着。回到了驿站，陈廷敬百思不解，他说： 这昆明的确是太安静了。 老爷，那看望达言辞闪烁，你怎么不仔细问下去呢？ 一不是公堂之上，二又不是看望达的底细，如何细问？我们得慢慢的摸。 马明说： 老爷，我看这看望达倒像个知书达理的书生。 嗯，未必。我们当年在山东德州遇着的那个朱仁，在山西阳曲遇着的李嘉生，不都是读书人吗？结果怎么样？还不是恶霸。 哎，老爷，您猜这个王继文知道您到昆明了吗？ 他哪里会不知道？我一路便装而行，只是为了少些应酬，快些赶路，并没有效仿皇上微服私访的意思。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所谓微服私访都是假的。 陈廷敬说话间无意中望见墙角的箱子，似乎有些异样。真儿上前打开箱子看看，他说： 老爷，好像有人动过你的箱子。 象棋还在吗？ 象棋还在。 陈廷敬松了口气说： 这御赐的象棋要是丢了可就麻烦了，不过几套官服他动了也白动，还敢拿去穿不成？王继文肯定知道我来了。 这个王继文知道您来了却装作不知道，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是啊，这当年去山东，这巡抚傅伦也装作不知道您来了，结果怎么样？ 不要先把话说死，也不要急着去找王继文。明天真儿跟大顺陪着我去游滇池，刘景马明就在昆明城里四处走走。 好的，老爷。 真儿听说游滇池，特别的高兴，他说： 那可是天下名胜啊，太好了。 转天，刘景马明去盐行街看看，店铺都关着门。刘景道： 哎，这都日上三竿了，这店铺怎么还不开门呢？ 传闻南方人懒惰，也许真是民风如此吧。 却见有家叫和顺盐行的铺面开着门，仔细瞧瞧，原来这家铺子同昨天进去的那个园子是连着的，那肯定就是看家的了。马明说： 进去看看。 不去吧，免得人家疑心。 俩人正在犹豫，里面却走出个黑脸汉子，凶着脸问话： 你们鬼鬼祟祟的什么人？ 嘿，这就怪了， 我们俩站在街上说话，关你什么事儿啊？ 站远些说去，别站在店门口。 哎，我说，不许别人站在你们门口停留。你们做什么生意的？啊？你们这是盐行，又不是皇上的进宫。 哎呦，关你屁事！ 俩人离开了和顺盐行，继续往前走。刘景说：“ 哎，昨夜我们看见看望达，可是位儒雅书生啊。 这，难道咱们又碰着假模假样的读书人了？” 他俩正说着，忽听得喧哗之声，原来一些衙役正在雷门垂户。和顺盐行对面的大理茶行门开了，伙计打着哈欠问：“ 干啥呀？”“ 快把店门打开，从今儿个起各店必须某时开门，不得迟误。”“ 哎，没有生意做开门干什么？”“ 不许胡说，当心吃官司。” 只见衙役们一路吆喝过去，店门一家一家开了。刘景说：“ 我还以为王继文怕店家乱说话不许他们开门的，原来啊是没有生意。”“ 王继文强令店家开门，原来是做给钦差看的，可怎么会没有生意呢？” 俩人已走到了盐行街的尽头。刘景道：“ 哎，走，咱俩啊去大理茶行去坐坐，那里啊正好对着和顺盐行。”“ 哎，好。” 大理茶行里头空荡荡的，货柜上稀稀落落的放着些普洱茶饼。伙计见了客人，忙递上茶来道：“ 两位客官，请喝口茶吧，生意是没法做了。”“ 哎，我说伙计，我们想要普洱茶，为什么你们有生意不做呢？”“ 哎，二位看看我们这店像做生意的吗？没货 啊。这云南普洱茶天下绝无仅有，怎么会没货呢？”“ 哎呀，整条街上已经三四个月没做生意了。”“ 哎，这为什么呀？”“ 这个，哎呀，我们不敢说，怕吃官司。”“ 做生意怎么会吃官司呢？”“ 哎呀，不敢说，我们不敢说。”“ 哎呀，那如此说，我们这回来云南空跑一趟了。”“ 你们要做盐生意，可去和顺盐行看看，整条盐行街呀，只有看家还能撑着。”“ 哎，这为何单单看家还能做生意呢？”“ 哎，这位啊，看家看真赵老爷是巡抚衙门里的人，他家呀，当然不一样。” 刘景、马明二人听了，非常吃惊。伙计掀起竹帘说：“ 哎，你们看，整条街冷火秋烟，只有这和顺盐行门前呀，车来车往的。” 刘景、马明透过竹帘望去，果然见几辆马车停在看家铺子门口。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